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而家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鱼其实。西环你都入过啦， 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而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 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心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啊，咁咧就读一读啲网友先啦，都系关于薄熙来嘅。咁啊 ，Ava Lie 咧就话 Ava Lie 啊，咁咧就话咧 What the fuck？连庭警都可以是老諗啊，佢哋真係当全世界嘅人係智障。咁啊笑土就话佢话中国所有嘢都係假㗎啦。其实社运激进派、港英旗派应该霸买霸食霸用大陆运嚟嘅农产品、数码产品，以及唔係做大陆人生意，因为游客都係假嘅，咁先真係用武㗎嘛，唔敢就咪吹水啦。咁啊 ,Johnny Chan 就话啦。 我盡量都係唔想用㗎，但係冇办法啫。 系嘛？咁但系我答白小兔啊、其实中国有一样嘢一定唔系假嘅， 系就系、是、毒药咯。 唔系贪污都唔系假嘅， 贪官都唔会假嘅， 贪污系唔会假嘅， 贪官都唔会。 系啦 ，Johnny Chan 就话当然唔系戏啦，即系唔系做戏嘅戏啊。咁、中国嘅司法咧系走喺呢个世界嘅尖端嘅。好啦，读住咁多先啦。咁我哋翻嚟咧都系继续讲下呢单嘢啦。嗱呢单嘢， 俾、就是、 我 开开头 先，俾我讲讲少少。 唱首歌先好唔好啊？ 少少先再。 我唱首歌先咯，嗬。系咪紧要好多先？有冇听过一首红歌咧？波茨赖，波茨赖，烈士，文明的英雄，你是文明的英雄，这个英雄要倒下啦 ,ok? 另外一个英雄就诞生啦，记得睇下马永成嗰个作品展喺湾仔 ,ok? 吓、那个标题就是一个英雄的诞生。 哦 ,ok? 唔、okay? 系啊，其实薄熙来都系诞呢单嘢，其实都系诞生咗个英雄噶。无论佢最后嘅判决系点样，其实佢都系会作为一个，我谂系一个极左嘅，跟住落嚟一个极左嘅精神领袖嚟噶，系咪先？一定系啦。 你俾佢讲嘢， 绝对系英雄嚟。 又动下佢啦。 唔系啊，唔使使唔使佢讲嘢啊？系咪先 ？icon 咗佢噶啦，系咪先？即系唱红歌。 我记得以前咧讲阿薄熙来咧，即系好都系一年到啦，冇一年都半年啦，之前。我意思讲，我一路都话噶，喂，薄熙来喺重庆，喂系好深得民心嘅， 深得好深得。 佢点解？我知我知，杰斯你系唔同意嘅，佢喺网上边撕俾人屌得劲嘅啫。 吓、我讲过啦，佢重庆系好多 fans 嘅都话， 好多 fans。因为我讲啊，你冇讲啊，你话佢好，你话佢契弟，你有冇人支持？ 唔系啊，重庆有人好多人撑佢噶。 即系你谂下点解？因为薄熙来嗰种贪法。 唔同㗎嘛，佢唔喺平民百姓嗰度贪啊，佢冚家铲贪啲，即係喺啲有钱佬嗰度攞啊嘛。 你有道理，你呢、這个即係睇你 有一样嘢， 贪都要讲个层次。 係啦， 咁或者你用中国术语就叫文明贪污。 文明贪污， 佢、okay? 喺大陆算系文明贪污，但係如果相对我哋香港嗰啲，佢都系唔够文明咯。 Okay. 首先就系你一定要读得书多啦，同埋咧就系我哋有一个好好嘅制度去保障我哋嗰啲 贪官 高官咧，点样同啲商家勾结啦、啊？嗱、咁你睇下，其实好细埃嘢啫嘛。你睇翻而家喂啊，帮个仔俾学费都一年都十零万美金，要钱都俾得起啦，系咪先？如果我早知道啊，我扑到去帮佢， 我撑佢啦，系 咪 先？帮人大就话啦， 俾得唔系 你有机会 嚟 噶件事， 我冇啊，唔识佢啊嘛。咁但系你睇翻嗱，我哋嗰啲高官啊唔同啦，我哋嗰啲高官就真系文明贪污啊嘛，即系喺香，我成日话香港你又冇贪官，香港啲贪官系好劲啊！我几年前喺个节目都讲，劲过晒中国嗰啲，因为我哋呢度系保障啲贪官噶嘛，大佬啊，嗰啲利益系可能去到退休嘅时候先再继续收噶嘛，哇，大佬真系好鬼正啊嘛，咁但系嗱又咁讲，嗱你今日你睇到成个审讯开始咧，今个礼拜开始，其实有啲人我觉得都要同阿即系用翻梁振英讲啊，都要同阿薄熙来道歉噶，但我觉得即系之前又话乜嘢权力斗争吓咩打。冇啊！而家三個指控，一個係收受利益，一個就話濫權咗，我都唔記得咗係乜鬼啦。 貪污咯就係、 是、嚇、啊，貪污咯，咪收受利益咯，同埋一個濫權啊嘛，濫權嗰個就同黃立軍有關啦。 貪污同貧賄兩件事嚟嘅， 係咪？ 人哋俾錢佢使，未必算係貪污嘅， 係 佢要俾錢佢使嘅啫。而家係打緊呢樣嘢嘛，貪污貧賄同埋濫用職權咯。 貪污貧賄 係啊，貪污貧賄濫用職權啊。 哦，系，一个系贪污罪，一个就涉嫌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咁啊，仲有一单就滥用职权罪，三样嘢。咁总之又冇，但系冇叛变啦，冇权力斗争啦， 冇话杀啊，习近平啦， 喺网台度睇几本真名，又喺度扮晒中国专家啲，系咪梁振英话斋？你唔系应欠咗人哋一个道歉先， 系咪先？ 你咁样搞到吓到人哋，而家年青一代啲所谓做官都唔敢去做啦，系咪先？就系冇嘢啊，而家都系讲钱啫， 好洗数， 讲钱又唔系问题啦，好洗数啫嘛。 贪呢个乜二千几万啊，埋晒， 系佢多 大佬。 佢几十万话天津实德嗰个老细 大连实德 摆咗喺 sofa 嗰度，大连实德天津 系啊， 摆 sofa 度啫嘛，人哋留咗钱摆 sofa。 唔系，同埋你见到系一单家庭伦理悲剧啦， 家庭 老婆怼老公，老公怼老婆， 但系个仔见唔到，冇见佢十八个月就 系好明显就系黄立军小气咯。今日咪爆出嚟咧，原来阿 今日黄立军出场，我哋上一节目嘅时候， 我讲下先 啦，第三日 今日出嚟咧，阿黄立军就话阿博刮咗佢巴啊， 系 我屌你老母，刮你一巴，你又出嚟怼人，你几捻小气？ 喂，佢好常刮人一巴噶，以前其实好出名噶，即系博起来啲下属好多都俾佢刮过，知唔知？ 咁刮。刮我一巴，即系如果佢又阿杰斯刮我一巴，我最多还拖， 系 咪先？我点会怼 你 啫？ 嚟噶嘛嗰个， 我会怼你噶嘛？ 会噶， 大佬，你刮我一巴，我怼你咁卵小气， 系 大佬，你可能怼死佢噶，刮你一巴怼死佢，咁你系咪好小气先？咁 佢 死咗先， 阴公佢，佢都好阴公，佢又要着草，又要 系咯，又去唔到美国， 咪 系咧， 系啊， 咁佢戆鸠啫。 阿博生而家仲可以好意气风范咁样举个三只手指出嚟， 系啊 ，one two， 你系差个 one two， 唔系阿博生用个策略。都几其实同翻1976年四人帮咧，江青嗰个咧，其实都几相类似嘅。 类似 嘅，即系嗱，你江青个当年最出名啦，我什么都不知道，问咩啊？什么都不知道，佢都系啊。 我什么都不知， 我而家就什么都不知情，不知情啊！你讲嗰啲我全部都唔知，嗰啲我老婆搞嘅， 系啊， 嗰啲 friend 咧，嗰啲佢嗰啲下属咧，全部都系佢老婆啲老友嚟嘅，而家我唔识嘅， 我老婆都唔识， 徐明我唔识，跟住黄立军啊，唔系我朋友嚟嘅。 净系刮咗一巴啫， 不过我老婆朋友， 我刮得佢一巴就唔系朋友啦。 系， 屌系咪好简单啫？可以解释噶嘛？ 唔系，其实几过瘾噶，即系嗱，你唔好理佢真真假假咁啊，但可以都睇到咧，中国啲官场咧，我成日都讲一份人工低啊嘛，但系额外嗰啲收入真系好鬼劲嘅。即系嗱，譬如我记得唔知系咪徐明讲，我因为我内容真系已经捞到乱晒啦，可能有啲错啦，但我好记得有一单咧，就系即系早两日嗰时，徐明就急过就话佢喺做紧呢个大连。 做緊市委嘅時候咧，就未調去遼寧做省長嘅時候咧，就然之後有佢有一個泄密嘅 project 嘅，咁個 project end up 咗嘅時候咧，就剩翻500萬，咁然之後咧個下屬就走去同佢講，就啊嗰、那個唔係徐明嚟嘅，徐明係大連實德嗰邊，即係個下屬就同就同阿波希來講嘅，喂老細，而家剩翻500萬喺度喎。不如你攞去做卡用啦，咁样喂，几好、啊、真系国家嘅钱就系我嘅钱嚟噶，即系唔系你讲得出呢句咧？其实你嗱个深层次就系、是，其实根本可能个官场不嬲都有呢啲文化噶，嗰啲文脂文膏原来就成日俾啲官都系攞嚟做家用噶、 啊，喂， 好捻得意咯！ 我哋冷静啲，企出嚟，凭你呢句说话，我哋举一反三。OK， 喂，有一个人同你讲，啲钱你用得嘅。咁关我撚事咩？喂，真係喎、啊！ 点样关你撚事先？你解讲。 譬如有人阿耀尊攞两嚿水洗住先。 系。 喂， 咁耀尊就用咗。 佢用咗啦。 系。 关佢咩事先？关佢咩事先？ 系。 问题喺我度啊嘛。 系。 系咪先？嗱，而家阿博生，你有500万，喂，洗住先啦。咁我想攞。咁有乜问题先？ 系， 我回应杰斯咁话， 唔系我冇话有冇问题，我即系觉得几奇特，即系做官真系好好嘅大佬。 官同埋国系一家嚟嘅， 系咯， 嗰啲钱系国家，咁、那个官又系国家嘅亲人， 系咯， 咁攞嚟， 即系有国先有家， 唔系 有家就有 国，国官都系国家嘅一部分， 系咯， 我哋市民亦都系国家嘅一部分， 系咯， 即系所以我哋 解读到， 我哋咪要攞啲钱俾阿耀尊，耀尊攞钱俾阿杰斯，杰斯攞啲钱俾阿高官，高官俾钱到国家，国家俾啲钱俾翻阿高官，高官代捻晒咯， 唔系嗰个官，后边就一句嘢，阿博生，你500万你攞去洗佢先咯，如果唔系拎咗上去都俾第二个洗噶， 佢真系咁讲噶，佢真系咁。讲啊，系啊， 全部都系家人嚟， 系啊， 即系嗱，你阿牛你俾 我就真系家用咯， 系咯， 嗰啲系家用，阿姨丈又可以攞，阿妈又可以攞， 即系最捻简单啫嘛，即系而你唔好将一个国家嚟层面嚟讲，你咁样讲系上纲上线，我话俾你听，喂，一个屋企就系咁噶啦。就 系 咁噶啦， 系 阿老婆，嗱呢度一啲，今日嘅家用多咗500蚊， 系 啊，咁你要啊？定系你个仔要啊？定系阿瓜要啊？咁即系屋企嚟噶嘛？ 系啊， 系咪先？如果屋企嚟讲，咁老婆用咗，系咪挪用先？唔系啊嘛。个老婆只系唔俾个仔啫。如果俾个仔，都唔系挪用啊。佢老个仔唔俾个老婆啫嘛。 其实咧，你可以幻想到成个 conversation 嘅，因为佢可能都系简化咗。即系譬如佢嗰个下属可能系同阿博 A 来讲，就系话：，喂嗱，而家剩翻500万喺度。 阿爷嘅钱。 咁啊，博 A 来，如果我系博 A 来，我再问啦。喂，剩翻500万，咁你俾咗阿周永康未噶？咁下属就话：我冇啊，周永康我寻晚俾咗1000万佢噶啦，所以而家剩翻500万喺度啦。咁你所以而家攞俾你，即系 俾阿爷 嘅片嘅， 俾阿爷定俾阿爸先。而家只系俾阿爸啫嘛。 系 阿爷大把唔惊啊。 即系佢系啦，即系我谂个波希来都唔系蠢仔嚟噶嘛，即系肯定系佢上边嗰啲已经系收晒噶啦。咁然之后剩翻500万呢个系好有意思噶嘛，大佬。 几代啫嘛， 真系好正。 地道啊，广州 好正嘅， 系咪先？佢老豆啲遗产唔系留俾个仔，唔通可捐咩？只有标机先咁做嘅啫，话真系咧，系咪先？ 今次都做得好，佢拎晒啲 case 出嚟，全部都系讲紧千零二千个啫嘛。 系咯，加埋系2500个好似， 加埋真系4000个都。 喂，我觉得单官司唔难拆嘅，即系嗱，我睇到有一个指控咧，佢系咁讲噶啦。我即系我嗰个应该俾啲计仔博起来，佢系咁讲，佢话咧嗰个素人当庭啊，即系原素人当庭咧就出示咗个相关嘅书证，就。播放咗呢个咧，2013年8月10日询问证人博谷开来嘅同步录音录像啦，宣读咗博谷开来法国人维德尔等证人嘅证言，播放咗相关嘅视听资料，证明博谷开来咧系用其收受徐明给予嘅购房资金几多钱呢？231.86047万欧元。喺法國購買咗一個房產，咁你呢啲指控咧，其實咧， 我都未找數啫，即係話 唔係，我屌話我，如果係我係波依來咋，得嗱你一乜嘢有隻有句，你攞231.86047万欧元出嚟先，嗱你攞唔出嚟咧，即係冇過我啦，係咪先？點攞到點後5个位嘅嗰個零頭嘅數出嚟咧？咁即係冇啦，無罪釋放，就係簡單啦。喂，屌你銀碼全部都係咁樣奇嚟嘅，1624.9709万。 又有咩都有喎，真係好撚好笑。 同埋根本喺呢個數喺法國都買唔到個咁嘅別墅。 喺 Nice 喎，喺 Nice 喎，200多萬，其實真係買唔到㗎。 買到㗎。 係啊，嗰個別墅嗰啲相都有整出嚟，其實都幾豪華嘅 ，taste 啊差啲啦。咁但係 山嘅真係。 係啊，但係你話得200多萬歐元真係買唔到㗎，所以有啲嘢真係好奇。 哦，咁唔好咁講，係啊，博哥開來識講價啫，女人好識講價㗎，你自己喺東門睇下就知啦。 如果我做律師，我拎到個 point 出嚟，因為嗰等嘢係買俾阿呱呱㗎嘛。 O、okay、K。 買俾呱呱，你係呱呱會唔會以成咁嘅嘢？ 咁啊呱呱事啦。 呱呱未必。要噶嘛？ 咁瓜瓜事啊嘛， 咁鬼 cheap 系咪先？ 咁啊系，我揸揸法拉利啦。 我系老豆老母，我知道瓜瓜个 taste 去到边度，唔会买层楼咩楼。 揸法拉利噶。 喂，而家你其实控方嗰啲证所谓证据啊、证供啊，其实你如果用喺香港用普通法打，系真系薄弱噶。你嗰啲全部都唔系十几判咗十几年嘅犯，全就系啲死囚，屌你老，全部即系冇个系好人嚟嘅嗰啲证人， 你 嘅证供污点嚟 嘅，证供不可信，因为你杀过人。 唔系阿波希来都系咁讲啦，系咪先？喂，大佬，我喂，而家嘅谷开来嘅证供系咧有吸毒， 系咯， 啊点边度可信啫？喂，佢好嘢，又话自己有外遇。啊、大佬， 我期望系咩咧？ 系啊， 我期望乜咧？章子怡出嚟，嗱咁就精彩啊！我识冇啊嘛， 你直播溏心风暴 系啊！嗱，如果玩得大嘅话，可能 系咪章子怡出嚟先？系就踩到底啊！呢套戏好睇啊！ 我系博希罗，我最后一招我都会打一样嘢， 系 顶你个肺！我摊埋嗰几百亿， 系 你而家同我讲几千万， 系 你根本净系睇小我人格， 系 睇小我个职权， 系 啊！你呢啲直头无聊。 佢而家兴就兴呢样咯。 我点会为咗嗰、那个？我点会记得嗰几百万数啊？ 系 你话嗰500万嗰个官同我讲，你使住先。我系博希龙。 嗰个官叫咩名？我都未见，我都未记得啊。 话先。阿牛话俾你听，三个礼拜前我请你食宵夜，我嗌咩餸啊？ 唔记得啦，真系。 你梗唔记得啦？ 唔 系 审紧。是 你个个礼拜都请。 审紧佢个官啊！嗰班友都集体嫖妓噶啦。嗰班友摊埋都唔止几千万啦。 唔系 我知道。你今日即系睇小我先。下个礼拜边个开庭？你知唔知？下个月到啦，呢边开庭啊？ 边个啊？ 周永康啊，传紧周永康都开。周永康嗰单嘢几百亿啊，大佬。 乜你又拎个1000万？ 而家佢嗰啲仔女都走捻晒佬啊，全部走晒啦。佢个仔叫你知唔知周永康个仔叫咩名啊？ 志斌周。 周斌系啊，系一条仔嚟噶，佢嗰 个 仔 系条仔， 系啦。周斌唔好调转个名，走捻晒啦！而家准备搭啊，周永康嘛，即系传闻就系，即系将呢条线打晒佢啦。 唔系，我想话，如果呢个戏精彩咧，而家争两个角色啫。 嗯， 如果阿章子怡， 章子怡一个啦， 一个啦， 系扮演咩先？ 扮演嚟爆喂！ 系， 仲系啲小三做啲咩？呢啲期兴， 系 啲小三兴爆啲高官啫嘛， 系 冇小三系爆唔到高官噶。 爆啲咩先？张智贤可以爆啲咩出嚟啊？佢几大抽啊？ 唔知系乜诱因佢哋？喂，大佬，你贪腐啊？你唔贪，因为我有套戏要上就 得 你咯嘛。 你斋讲冇用，你而家起码都呕一两条视频出嚟啊！ 可能有咧，大佬话晒啦，演艺界 唔系话晒，薄熙来都系共产党嘅英俊小生嚟噶，大佬 始终系打钱嘅。 如 果我系嗰个咩章子怡，我拎翻3-5-7千万出嚟摆台面，我收佢都3-5-7千万。 系咯。 系啦，打佢，我讲 冇 错 啦，咩200万欧攞一间别墅，唔系话 再拎嗰啲别墅嗰啲业权出嚟啊，我都有7栋， 系啊， 你而家同我讲佢一栋俾个仔， 咁样系 直头唔可信啊，你公词系咪啊？ 第二个梗系博瓜瓜翻嚟啦， 吓 博瓜瓜翻嚟有戏睇啊， 咦系，博瓜瓜翻唔翻到嚟啊？ 好中意，即系上回家看看啊嘛，博瓜瓜翻嚟啊，等紧你啊， 嗱，博瓜瓜翻嚟最激情就系佢喺庭上面讲英文。 系啊，冇人识听。 唔系，实英国佬都唔识听。 呢句谷开来会唔会 ？What the fuck？ 特色嘅呢句，除咗呢句之外， 谷开来会唔会放出嚟审啊？ 唔 视频嚟嘅， 唔会啊嘛，因为视频出咗啦嘛。 今日上台， 谷开来呢个人仲系咪存在喺世上都系一个谜嚟？ 系啊， 系啊，而家 上次话佢系， 而家喺欧洲度紧假噶啦，阿谷开来啦，今日出嚟咧，实物啊，就王立军。 哦 ，OK， 黄立军出嚟就话咧，我曾经俾阿博希来刮咗一巴，所以我咪话佢小气咯，刮一巴就告人，屌你老！ 就好多人可以出嚟嘅，呢样嘢好玩好耐嘅嘢。 我就觉得咧系咩咧？跟住搞，最后判阿博希来10碌 最释放， 唔会，16碌 至到 喂，估下嗱，点样判法咧？即系谂住 死都缓 吓， 缓刑两年就得，又唔使死啦。咁即系两年可以放得啦。我谂顶笼都系廿年咯，廿年跟住就算出翻嚟都保，俾个保外就医，都跟住就软禁佢咯。我起码要喺个政治层面度消失咯，因为讲真，佢真系有影响力噶。呢一次，嗱，你谂下啦，喺重庆个案，冚家铲真系山东度审，我真系未见过咧。 佢个祖籍啊嘛，跟翻户籍啊嘛，梗系啊，梗系啦。你唔通真系因为 重庆个案，我喺山西审。 唔系，即系 你 个 真系范冰冰喺山东，佢就喺翻就山东 审。C Y 奶嘢喺边审？都系山东审。 系嘅咩 ？C Y 奶嘢都系山 东。系咪噶？系咪咁讲啊？ 咁周迅奶嘢潮州审咯？ 吓？ 阿周迅奶嘢潮州审。 系跟户籍噶。 呢啲大嘢，啲国家嘢嚟噶。 我话埋俾你听啦。 系。 冯系咧，冯系咧，高官那嘢一定唔喺佢犯案嗰度审， 咁梗系啦， 不嬲都系嘅。 你重庆点审啊，大佬？ 点审啊？ 审佢嗰个都惊啊！屌你，系咯？ 审佢啲官一定自己人啦，或者 我估咧，即系可能佢强势回归。 嗯， 因为起码即系大中华三国咧，真系呢个铁组合，薄熙来中国。 是 马英九台湾 是 CY 香港 是三个都 永远管治 个影一样个 image 是一样的 个 image 一样做的事差不多 即是你现在说你现在怪习近平啦习怪习总是 OK 习总现在站在这里三个已经完全突兀了 行不动了即是现在习总 哇你的三个行出来奥巴马收皮啦 要换条砖你还要回大陆去 我还没我希望他 但你这件事 你是中国政策研究部什么行政嗰啲 曾經做過，冇乜嘢嘅， 曾經做過啊，大佬你。 唔係呢單嘢， 有機會做官嘅，小心啲講嘢嚟。 唔係，習總都幫到手嘅。習總我諗應該都睇住嚟打嘅，因為嗰個唔係胡錦濤，始終都係我諗即係，但係喺換屆嘅時候，我哋都講過，即係我諗都係留翻一條咁嘅伏線咧，就係話即係等佢死得冇咁慘啦。即係胡錦濤係負責拉，咁然之後留翻嚟咧，留翻條尾咧，就俾習近平嘅呢一屆呢一屆先去受審咯。因為我諗佢兩個由細玩到大，大家都係太子黨 friend 嚟噶嘛，即係睇住嚟打，我諗唔 忍心嘅點 係咯，即係睇到。 突然間諗起一啲嘢喎， 喂，而家先講嘢， 似乾隆同嘉慶喎。 例如咧， 留翻和珅成嚿嘢清算， 差唔多 一大嚿嘢俾佢洗到， 差唔多 系啊，瓜瓜可以出嚟喎。 如果你唔系少咁有少少分別嘅， 系冇咁強。 即係你如果乾隆同和珅嘅關係，即係以乾隆點可能去拉和珅咧？係咪先？咁但係胡錦濤就唔係即係乾唔係胡錦濤同阿薄熙來嘅關係就絕對唔係。乾隆同和珅嘅關係嘅，但係都係一換咗朝代，咪即刻喐你呢個眼中釘大貪官。 但係應該真係收埋好 Q 多嘢咯，絕對唔會話 比較多啫，絕對呢個千零二千個啫 嘛。即係好簡單，我哋喺呢一次審判裏面，你永遠睇唔到個真相。OK， 所以我咪第一節咪講個大陸人睇出嚟真係食花生。 咁不如再問多你一個問題啊？你話永遠睇唔到個真相，咁瓜瓜而家個瓜瓜係真定假咧？ 而家个乖乖去咗非洲啊嘛，好卵惊引渡啊！ 定系落咗地咧？即系 嗰条女李仪咧，咪贪咗五亿嘅，咪攞咗非洲。 一条女都贪五亿 啦。五亿，跟捻住咧嗰个咩好做保险噶嘛。咁跟住咧喺佢系贪咗五亿，挪用咗五亿就走去非洲，因为非洲同中国咧就好有邦交噶嘛，就即刻捉到翻嚟咯。而家博瓜瓜又去捻咗非洲，好卵危险啊！所以我希望我估到嗰、那个 非洲做咩啊？ 旅游咯， 留意咩话？ 睇即系佢，即系你知啦，压老豆老母搞成咁，压力好捻大噶嘛。咁作为子女，梗系要散下心啦。 哦，留咗非洲散心， 系咯，即系等于有杰斯咁啫嘛。爸爸有病，咪成家人走去英国散心咯。喂，系咁噶嘛？喂，唔系噶咩？唔系噶咩？你系啊嘛？你系啊嘛？ 边人去非洲散心噶？ 唔好嚟啦，总之咁边有人爸爸有病要走去英国放假啫？ 呢样嘢你唔好乱讲，我而家全中国都周 我保留控诉你嘅权利啊！ 噶 唔系而家瓜瓜系讲咗，而家喺英喺非洲喺游喺度浏览紧，就参考杰斯嘅啫嘛。OK 但系喂，大佬，非洲咁有邦交。 你走去非洲你咪戇鳩，所以一路以來我成日覺得博哥係戇鳩，唔知點解可以考撚到個英國。 我諗 劍橋大學哦， 點講都好啦，即係你如果你講貪官就點講，我諗嚴格上博哥依來都係拍馬都未追得上嘅，即係佢唔係算一個好大貪官，但係即係個權力欲可能係緊要啲啦。即係我諗喺佢個人身上，我覺得係。 嗱，我全部咧我資料咧由嚟記憶，記憶喺邊度咧？天涯 OK。 係。 博希來係點貪法呢？因為你知啦，佢又唱紅打黑十個，你知佢用好撚多錢噶嘛，去又要幫呢個貧苦大狀嗰個貧苦大狀幫錢噶嘛，咁自己十個樽九個蓋唔夠冚噶嘛，咁好簡單啦。唔好講大實德，佢有運噶啦，或者咧，呢個富豪喺重慶好有錢喎，撲你個街，捉撚咗佢先， 打黑 打把，因為佢涉嫌貪污行賄。行賄，咁你行賄一定係行賄 抄家， 抄家攞咗好多錢，咪出嚟要建設國家咯。 嗯， 係咪先？喂，佢打咗成八個富豪啊，話聲咧，佢攞咗 喺重慶都係咪？喺重慶係 喺重慶，佢攞咗幾多錢？你自己諗啦。當然佢攞咗啲錢唔係自己要曬， 唔係佢 掟翻啲落去個啊鄭紅打黑啊製造面保工程， 人哋都係攞500萬啫，佢啲靚咗咁多啦。 唔係佢係嗰陣時嗰啲係起啊汪洋嗰條線， 係起汪洋嗰條線， 數緊曬嗰扎啊，大佬。 但係嗰啲係黑嘅，咪數咯。咁我擺翻我啲黑落去。咁所以冇問題。 但係你掃汪洋嗰條，唔係你掃嗰條線，掃得好，你真係立好多噶嘛？喂，高幾百億身家噶，係幾講幾百，你掃一個就夠啦。 冇證冇據，阿牛呢啲嘢唔好冤枉。 全部來自天涯，如果唔信我攞條拎出嚟，話即係咧，唔好 天涯都可以信一個啫，係咪先，大佬？ 我嚟自百度雪雪嘅嗰啲都係咩嘅？ 差唔多啦。 誒，總之我係根據。有根據百度或者天涯去講嘅，我先攞出嚟講嘅，或者咧唔係我自己作嘅。OK， 喂，咁佢兩公婆咧，嗱，即係最後又講下佢兩公婆啦。即係而家頭先 性生活唔協調嘅， 性生活唔協調係啦， 係啦，萬人睇器官嘅，係啦，冇錯啦，先噶嘛。 咁啊，佢亦都自己承認有外遇啦。咁同埋就即係頭先啊， 姓張 答翻阿的講話，究竟谷開來會唔會出庭咧？咁佢自阿博希來自己就話：如果佢出庭咧，我就會當庭。咧就宣布咧就同佢离婚嘅，吓咁就同埋咧佢就话同佢嘅关系都系一路都系搞得唔好啦。咁即系大家点睇佢呢？即系呢个我谂都系即系将个家事拱到上去呢单嘢嗰度，其实都系好鬼奇怪嘅。 唔系，亦都系觉得律师系好嘢嘅，即系 唔同啊。将 咁大件国家嘅事变成 一件家事。 喂，我觉得今日一场戏嚟嘅啫。 系， 其实判几多预咗噶啦。 系， 你贪一蚊又好，贪100万又好，贪1000万都其实判预咗啊。 抢我。你講係一場戲，但係我哋本來預計，我哋當然都預一場戲，但嗰場我哋諗住係簡單好多㗎嘛，出嚟認罪審判，即係以前好多都係咁㗎啦。但 係 如果你玩一場戲，點解要玩到場戲咁樣呢？ 就係話 嗰場戲係咪唔係嗰場戲係咪雙方都係願意咁樣去玩嘅呢？ 即係冇錯，即係嗱，我自己諗法就不能可以代表其他人。喂，我就諗話，喂就係諗住話俾你聽，喂我哋中國嘅審判係公開、公平、公正啊嘛。 今日賴嘢咯， 淨係玩嗰幾日唔得㗎嘛。 点解要揾呢单嚟玩啫？ 哇！呢单多咗人， 呢单高风险啊嘛，大佬。 嗱，如果你话拎个张 志，系啊， 张志出嚟讲啲嘢啦，爆啲嘢啦，爆啲嘢唔紧要啊，佢爆埋同 系啊，你 曾经同边个一连串一 真系一个唔生性爆一两个名出嚟， 咪咯， 真唔得掂啊，天冧啊，大佬。 系咯，个法官 即系点解可以玩到咁黐線咧，即 係 以前真係唔會喎，大佬。我哋成日講噶嘛，零失誤啊嘛，我解釋唔到啦。講真係， 其實預好曬點判咋？咪呢次咪做場戲出嚟，俾人知道。喂，我哋係咁樣審嘅。喂，我哋係可以推翻以前嘅正功嘅。喂，咪俾你一個喂，哇！我哋個法治真係好公平、開公正啊！喂，我見到曬嘅。如果我係一個打緊飛機喺嘅國民，哇好公平公開公正啊，哇好正，原來咁都可以，原來可以推翻以前嘅正功啊，哇咁呢個國家真係有 多幾個人啊， 真係有夠咯，咁撚樣做曬出嚟㗎呢次， 即係你嘅戲中戲啦， 係啊， 因為原本嘅劇本係諗住阿傑斯咁講，好簡單。出嚟認罪， 認罪 廿年 系咯。 如果你啱牛， 以前啲周正毅嗰啲咪系咯， 简单嘅啫嘛。我系市民，我系百姓，屌你老母假嘅， 系啦。 但系唔系，喂玩呢啲溏心风暴， 醒晒噶而家 发内情， 系啊。 喂大佬， 喂，我真信我哋国家个法治真系得噶，话俾你听。 即系原来呢都系戏嚟嘅。 喂，完全我都觉得戏嚟噶。咁咪 咁又有啲道理。 啱啱先，喂，你起码你觉得冇有睇到咩？ 咁即系薄熙来， 我都吸引到睇啦。 薄熙来立功噶， 立功噶， 大罪立功噶， 咁廿年咯。 系咯，即系本来系30内部倾。咁嗱，如果你肯咁样玩，廿年， 廿六。 哦， 我 谂 全部即系每一样嘢。都係做出嚟， 最後點都要揾翻個解讀出嚟㗎。 都係有個導演，有個導演嚟講，你咁，真係有導演，可能係邊個啊？馮小剛啊，真咁猛唔 猛？馮小剛贏， 即係唔係馮小剛贏？我中意馮小剛，馮小剛導演嘅咧，可能 咁。但係你點樣保障？ 編劇遊覽可以 保障到呢場戲入邊？ 係咯，我爆 零失，突然間薄熙來爆肚，咁你咪大鑊係咪先？嗱，我當佢頭三日跟足曬劇本啦。咁你而家但喂。大佬有爆肚嘅风险㗎喎，大佬係囉。 讲真好老实，我就觉得喂阿爺如果真係搞死你，佢仲有大把材料喎。係人都知佢得係人都知大把材料㗎啦。 嗱，爆肚爆错嘢一句半句㗎咋喎。 喂 係呀，你估笑肚为 呀。OK， 我突然间爆多个名出嚟。 我仲讲多样嘢俾你知。OK， 而家你点得你点得知呢一单嘅案情啊？冚家宅，你哋咪喺个微博嗰度睇到 啊？系 个文字我改埋佢仲得啦。今日黄 系啊系啊系啊， 今日黄立军有冇出嚟？冇出嚟啊！得啦，话俾你听。 因为佢嗰个直播嗱，呢个要解释啊。 假直播嚟噶嘛？ 直播系假直播嚟噶嘛？文字嚟嘅啫嘛。 文字你点改都得啦。 任佢写啊，系啊，系 喎。流嘅真系捉得到。 你喺国内任何一样嘢， 即系点都 好当真。唉，好卵惊你当真。 即係都係冇失誤嘅， 零失誤都係零失誤，錯噶。 我覺得呢個 point 有道理。 你唔好以為咩中國好聲音嗰啲好撚真，唔撚係啊，大佬，好上頭。 喂，咁阿牛真係中間整個阿谷開來出嚟， 又話唔係又或者博瓜瓜已經俾人挟持住。 翻多啦，又 你有乜事一爆到就掠你個 場。阿知阿張子怡原來喺度，佢冇喺度，仲係拍緊戲，都仲得。喂，點話都得啦，大佬，你信 ？OK， 你信就 一場喊。啊！阿老婆，怪错你啦！ 系啊， 阿老公，我对你唔住，喊啊！ 最后真系会啊，系咯， 哇！都系做家好。 最后镜头，张智贤慢慢步出个法院嗰度， 系啊， 淡化呢个小三形象。 屌你！屌捻晒真系， 连小哥都做唔到导演啊，都系我做得。或者咧，总之一样嘢，喂，唔好上头睇呢啲嘢。佢吸引好撚吸引你， 唔係我睇佢你上頭啫嘛，今日都係， 真係好吸引我。 fans 紅歌都識唱啦，係咪先？我 而家我真係， 今集真係應該要有事， 我真係留意啊！ 牛喺不斷地講嘅途中，其實有好多手勢， 好多叻， 包括頭先打你嗰啲 啊。阿牛，你咪驚要上去上堂做證啊？ 係咯， 佢會出庭， 點樣出庭啊？ 第五日可能有阿牛 出庭。 屌阿高一來話我情夫其實阿牛 啊！係啊， 我睇咗三日。 系啦， 三日我都喺度笑紧，我一路就喺度，因为好啦，又第一日啦，阿你见我几紧张啦， 系 一早起身， 唔系个个好多人都系 一早起身，我 系 将个微博条 link 俾捻咗你先啦，老师， 系啊，我想睇到系字嚟嘅，都费捻字睇啊， 跟住我发放喺各大网站啦，咩不上谷啊，贱啊，违背谷啊，冷血谷，我摆晒上去啦，跟住出咗啲乜嘢，出啲嘢我再冚名啦，系先，我嚟抽水啦，喂我。我都上晒头啊！我都跟紧呢单 case， 我开头以为你系停警添。 啊！我跟紧呢单 case， 喂，我都好玩啊！ 唔系， 但系我一路，因为我自己一路都有个谂法， 系 唔使讲假嘅。 O K， 我好清晰。O K， 系假嘅。佢点样讲，我逢佢抽水咯。我唔会信呢啲嘢。 买我咁中国老百姓都冇乜人会当系真嘅，唔多嘅，即系除咗陕西嗰啲农民之外。但系你但系 重庆啲农民都未。 但系个 timing 系好，即系我咧，譬如因为近期你真系除咗啲，譬如你打开个电视，除咗啲抗日剧有得睇之外，即系冇乜好睇嘅连续剧啊。咁所以大家咦 O K 呢套即系。有翻啲溏心風暴標咁啊，啱大家睇下， 咪 繼續有一追下啊嘛， 有幻想， 係啦，即係大家又會話咦，嗱咁啊放兩日假啦，咁啊下禮拜一唔知咪繼續開庭啦，因為而家好似唔因即係之前係冇第四日嗰安排，咁啊但係而家睇落去一定係啦，因為第三日今日都完咗啦，仍冇結果噶嘛，咁啊睇下第四日又有啲咩人走出嚟啦，今日出黃立軍啦，咁啊 好簡單， 第四日出邊個咧？ 如果呢單嘢真係堅嘅， 係 咪先？冇星期一噶啦，吓 官方就会话俾你听 判啊 呢、這个薄熙来畏罪自杀啦、 啊。薄熙来系咪 薄熙来薄熙来畏罪自杀啦、啊。 唔会 点玩都得啊。 唔 会 黐线。 唔会玩 喺喺监仓嗰度躲猫猫又得。话晒你喂系啊。喺国内乜都玩得啦， 唔会， 你哋唔好信啊，大佬。 唔信一定 冇人会信喎、啊，你使乜咁简单？ 不过我哋推测个剧情， 系啊，我哋系咯，我都好耐冇睇个连续剧啊，大佬。 有啊，我都睇啊，实有，因为而家全中国都好开心睇呢样嘢。 系啊， 咁啊一个剧情一定峰回路转嘅，系，物角色亦都会越嚟越 嗱咁样啦。呢次完之前俾你啦、做少少下一集嘅预告啦，下一集星期一啦，即系有啲乜嘢人会出嚟咧？睇预告下。 我只系讲希望 嘅喎，剧情发展俾你 讲 下先。 我咪讲咗咯， 张子怡， 张子怡， 一个希望，希望嘅。 系， 通常我啲希望都系 周迅咩？李琦啊， 周迅冇啊吓， 唔系啊， 周迅冇 有，唔啦，周迅冇，周迅冇有嘅。O K， 即系希望呢个张子怡星期一出现。 系啦 ，O K， 周迅永远唔出现。 好， 系杨幂啊。 咁我又休息一阵啦，继续都系送翻只歌俾呢个薄熙来同埋呢个谷开来啦。咁啊，呢只歌都经典啊，真系，大家好耐好耐，好多十年都冇听过啦。夏雨唱歌，你有冇听过啊？ 我冇喎， 冇啊。男人女人啊，大佬，听下先啦。 男人女人有爱都有恨，男人女人有正都有笨，男人女人天天相结合，也天天又相分。男人女人有几多烟瘾，男人女人有几多不忿，男人女人搞得风雨阵阵，世间太胡混。嘻嘻弹奏不知最慢，嘻嘻哈哈攞你啲银，句句爱你一心揾笨，世事如幻似真。男人女人，男人女人，男人女人有爱都有恨，男人女人有正都有笨，男人女人天天相结合，也天天又相分。男人女人有几多烟瘾，男人女人有几多不忿，男人女人搞得风雨阵阵，世间太胡混。温温馨馨痴心一阵，懵懵整整睇见都晕，吃吃喝喝姑且亲近，世事如幻似真。男人女人，男人女人，男人女人，男人女人。